Talking Buddy，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夜间有霾，微风8到0-1摄氏度。从今天开始呢，雾霾会再次降临，然后持续到21号。这次雾霾天气啊，持续时间非常长，而且比较严重，所以周末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多喝水，勤洗手。那周末没有重要的事情的话，就减少户外活动，大家听听我们 MyFM 100.5的好音乐。今天的互动方式呢，依旧还是造句哈，因为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很开心。欢迎到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曹成魔陪在你身边。 사랑 말로 할 줄 몰라서 너를 안을 줄을 몰라.

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变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年轻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 五月天的歌适合与好友一起分享，而苏打绿的歌呢却适合独处时候的自己。静静的看着那些拗口又难懂的歌词，细细品味之后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调侃说，看来要听懂苏打绿还得再读十年书。那朦胧的美感呢，正是苏打绿想要带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打绿的喜欢寂寞。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100.5 Music Party， 我是苏萍。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句子都发来了哈，晴天说，因为今天是周五，然后我就很开心。好的，手动点赞。还有说，因为求婚成功开心的，祝福你们。因为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很开心。欢迎到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今天会有抽奖哦。OK， 继续好音乐，来自黄磊，此情此景。 举杯为你饮尽离别愁，思念为你燃烧寒夜中，爱写满了手，怕摊开看了心痛，情总在纷飞时醉神浓， 在心上头，胭脂为你抹红颜寂寞，泪湿满衣袖，不要你看那烦忧，此情此景我心已厌旧， 为忘人一断肠，恨爱一生的荒唐，面对命运我步步退让，手一放红就疯狂，翻云覆云到绝望，追寻爱过我又能怎样，对这份情说珍重， 良心留在梦中同心游， 也如此相说，你和我慢慢地走，此情此景万别无所求，燃烧寒夜中， 是满衣袖，不要你看那烦忧，此情此景我心已厌旧。 情为忘人已断肠，恨爱一生的荒唐，面对命运我步步退让。手一放痛就疯狂，翻云覆云到绝望，追心爱过我又能怎样。举杯对这份情说珍重， 似小说，你和我慢慢地走，此情此景我别无所求。 你没听错， MyFM 100.5 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 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水一千里，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地藏大会，90年代欧洲情为地下导演讨论会，90年代偶像付出签名握手拥抱会，-20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撒哈拉苦了绝对崩溃，三种导演3天2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向进有深度放松无意识催眠， 我 用 装备放弃上场派对，你说不如快点交到人才，上万个帅哥还有快几百，变形更重要的是运行。管你小丑假装我配，管你时尚清新时尚都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管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都配。 你们一点都不累， 我用长命来去上场排队，你说不如飞得走到人才，你说我都摔到了快几百，你说命中来都什么惊喜， 管你小丑假装我配，管你时尚清新时尚都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管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都配都配都配。

给你最有 feel 的音乐时间 Music 40。 大家好，我是杨千嬅。 来自容祖儿《天然呆》，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use Forty， 我是 Suki。 谭维维的歌声呢，一直是很多观众非常喜欢的，嘹亮大气的歌喉，通透高亢的声线，演绎了很多经典的曲目。马上听到的这首歌《达子的春天》是出自于同名电视剧中的插曲，经过重新填词改编后，表现出小女人的无奈慵懒，也是谭维维最近歌曲中最青春活力的一首。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句子都发来了哈，因为什么事情所以我就很开心，今天会有抽奖互动哦。谭维维达子的春天， 是糊涂 给谁看到，不追求时髦，随性就好，属于自己的调调。虽然爱情一直没讯号，同样频率的他我还在寻找，但是我从不烦恼，想飞上枝头外表，不如赚钱养老。我的想法我自己主导，以前都仅供参考。偶尔对孤单发发牢骚，我的故事里还差一位主角，期盼恋爱的预兆，想飞上枝头。 娱乐明星的超级音乐频率 MyFM 100.5，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MyFM 重要人脸多功能存疑，寂静的梦也不是 自王妃清风徐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最近呢，电影《摆渡人》的超强阵容备受期待，影片中三对恋人的故事也成为上映之前影迷们关注的焦点。梁朝伟饰演的陈默与杜鹃饰演的何木子之间的唯美回忆，陈奕迅饰演的玛丽与 Angelababy 饰演的小玉为爱情拼命，还有管春和毛毛之间的忘我付出，应该每个人都能从角色中找到自己的情感共鸣。还有在电影的主题曲《十年》中，梁朝伟说，十年太长，什么都有可能改变，一辈子太短，一件事都有可能做不完，更是戳中无数人。接下来呢，同样是来自梁朝伟的歌曲《为情所困》。 我曾经爱过一个人，他对我总是一往情深，他的心曾是那么单纯，只愿意陪我一世一生，是如此美丽的容颜，让我心疼也让我爱恋。我希望可以留住时间，让它能永远在我身边，也是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

让你发现被爱却孤独，再演他要的全部。我离的倒影面目模糊，伸手也不能碰触。许多的羡慕流于通俗，被幸福耽误重复，爱因不忍输，有苦说不出。随便他们说是怪物，哦，不模仿别人的态度，用心才哭， 古巨基和李荣浩因为参加《我是歌手》而结为好友。在古巨基的新专辑中，李荣浩负责了两首作品并担任制作人。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中的歌曲《怪物》。歌曲呢，运用了古巨基作品中少有的轻摇滚的风格，让人耳目一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孙燕姿，喊你喊你。 路中央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起了眼泪痕迹。哦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这只能想象而已。和你和你要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总是没时间陪你。和你和你，你是否想亲亲密密，还是喜欢这段距离？和你和你要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总是没时间。 没广告，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我爱好音乐，我选择 My FM 100.5 My FM。 最美的爱。

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耶 耶耶，有点难。 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周杰伦这张专辑继《稻香》之后另外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全创作歌曲，描写杰伦当时的爱情。其实杰伦每张专辑都必须要有一首周氏经典 R&B 情歌，那这首歌呢就是这样一个作用。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狠心一看见你就把夏天的决心统统推翻掉，就叫我悄悄就好，冷战绝对不是唯一解药，考验并不重要，我只关心你付出多少，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 15:2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今天的互动呢，还是造句，因为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很开心。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听众都完成了这个造句啊，但是看过之后呢，发现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说，自己喜欢的人跟自己主动聊天了，马上就要过周末了，还有周末打算带孩子去看音乐剧的等等。各种小事儿就觉得自己很开心。对，其实我们就是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一些值得自己开心的小事情，知足者心常乐。好的，马上来抽奖哈，看看今天的第一份幸运花落谁家。大转盘滚动起来，3、2、1，停。恭喜大耳朵获得东方之珠欢唱券，那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一会儿啊还会送出第二份奖品，现在还可以继续参与互动，造句，因为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很开心，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蓝幼时，女生卡卡。 心睡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没有回来床，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个人面对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想要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投资，你工作摇摇晃晃，把钱吃光光，怕没零钱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排干少水肿，虽然很累不争啊，都过了身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空个几山找神父的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即使背着我怕男人绝对不会错过，星星说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没有回来床，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颗圆圆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投资，我的公车摇摇晃晃，早早先吃光光，就把没零钱坐公车，准备咔咔咔咔，我不能再闪躲，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排很少水肿，虽然很累反正啊，度过了身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空个几身找神父的我，认真专注生活，觉得不能再懒惰，自己会找我好男人， 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在 Club My 为你奉上神州最好的 Party 音乐。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吹球大擂台，超模气球秀， 百变小达人疯狂气球趴， 迎新主题趴， 总有一款带你双蛋嗨翻， 麦卢小城， 更有年终大促，门票任意送，详询400-080-6161。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音乐不分国界，幸福不分大小。Hello，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飞为生活调香，听一段音乐让心灵释放。 MyFM 100.5，自由自在畅享 Music 40，好音乐不间断。 It's Music Now MyFM。 说的情话

后，今日碰面都不罢休，昨天情何以透，人生应该有的蹉跎，我们相有偏左的坠落，琢磨着寻求自我，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带着自卑讨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手操办落魄，理想被迫，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牺牲未必会满足，都曾经来过，闭着眼的窗很难过，被几首歌勒索，忍不住泪想过很多，牺牲未必会满足，看惯了离合，今日碰面都不罢休，昨天情何以透，人生应该有的蹉跎，我们相有偏左的坠落，琢磨着寻求自我，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 一首来自李荣浩《满座》，欢迎回到用好音乐陪伴的 Music Party， 我是苏萍。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李宗盛作词，周国仪作曲。和早期李宗盛的作品相比，阴天的文字呢要长了许多，但是对于环境和心理描写的细腻程度却绝对令人发指。而周国仪对这首歌的作曲呢，也赋予了早期李宗盛民谣式写作的不同的现代感和华彩感。马上听到莫文蔚阴天。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 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只有在 My FM。 你好，我是温岚 Landy。 My FM。 Long time couldn't break the chains. You play with my heart, fold me apart with all your lies and games. It took all the strength I had, but I crawled up on my feet again. Now you're trying to lure me back, but no, those days are gone, my friend. I loved you so much that I thought someday that you could change, but all you brought me was a heart full of pain. You can't touch me now, there's no feeling left. If you think I'm coming back,you never get about me none. You took my money and I know that you could use someone. I gave you everything but nothing was ever enough. You were always jealous over such crazy stuff. You can't touch me now, there's no feeling left. If you think I'm coming back, don't hold your breath. What you did to me, boy, I can't forget. If you think I'm comingYour day's gone, face to face.

Song 来自 Taylor Swift， 著名的乡村音乐创作歌手。但是在多年前，在他发行个人首张专辑之前，他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学生。最近呢，又献唱了电影 One Chance 的片尾曲，励志又感人。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郭富城，查无此人。 我开始收拾你的信件，贴上查无此人的标签。我走到你的后巷，看着你没有灯光的窗，蒙上重重灰尘的门把和没有燎原的燎原。是说好不聚不散，怎么说了都不算。如果你已经不想再谈，也该留些话画上句点。爱情不是谁欠谁还，只是该说了就算。也可以这样散，但是别让我在街上一个人站，多孤单。 在这里不想被打扰， 真想好好的听首歌，不愿被打扰， 真想安静的待一会儿，不要被打扰。 Music Body 让你只和音乐在一起。 My FM， 从你来到我生命的那一天，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我决定这一生呵护你，让快乐都围绕着你。这世界啊，

快乐。 香茶，一刻清闲，一段旋律沁入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与您相伴。